还有咱们家普通的用的一些什么这个水瓶、水罐、水碗没有用的东西，都可以种养绿植，或者是成为绿植的一个托盘啊、垫底啊这些东西。我希望呢，我身边的朋友呢都多种些绿植。未来我会跟社区去沟通，让大家伙呢多做环保的事。 树立达人榜样，打造百姓舞台，发现丰台之美，共创幸福生活。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《丰台达人秀》系列报道。 我在丰台， 我在丰台， 我在丰台， 我爱丰台， 我爱丰台， 我爱丰台。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。